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82集，方景行跟着江晨下楼。12月的天温度已经降下来了，方景行把娇握的手放进自己的口袋，陪着他散步。树叶掉了几层，绿化里的花也只剩了光杆司令，没什么能看的。江晨目视前方，被小凉风吹着，觉得并没有好多少，唇上仍留着余温似的，酥麻了一小片，存在感极强。方景行和他聊天，见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冒，笑了一声。江队，江晨很久没听过这个称呼了，微微一怔，总觉得他接下来没好话，扫他一眼没理他。舅舅， 说， 诚实一点。江晨充耳不闻，想着把一周三次的见面改回一次，又吹了一会儿风，便回到楼上，准备换回睡衣玩游戏。这时扫见方景行也要拿睡衣，下意识想让他在沙发上玩，但代入一下觉得不太舒服，于是忍了。两个人再次上了床，方景行特别喜欢和他这样靠在一起。进入游戏后，被窝里的手也没有闲着，摸索着握住了他的手，十指交错。 老实点儿。 我挺老实的。 没看出来。 你看哪对情侣热恋期躺在一个被窝里什么都不干就打游戏的？ 是试用期。 方景行立刻就老实了，但手没松开。江晨没有计较，很满意他的沉默，刚想趁机再教育两句，只听身后传来一声轻咳。二人是坐在湖边的，闻声一起回头，只见后面站着六个人，一行人如初、炸子他们都在，甚至还有谢成言。一行人显然是把他们的对话听进去了。 哎呦，难怪你们上午没在线，原来是面基去了。 大佬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躺在一个被窝里玩游戏是有点那啥。 虽然是大白天吧，但不干点什么对得起被窝吗？ 还试用期，哼，可以转正了。 别，再观察观察。 偷听别人说话有没有素质啊？ 谁让你不看看周围有谁啊，一上线就说这个。 他走到自家小舅舅身边坐下，寻找认同感。 不太稳重了，对吧？ 江晨沉默地看着他，假装忘记这话题是自己起的头。谢成言说完，也想起是小舅舅先开的口，默了默。不过他觉得肯定是方景行干了啥，小舅舅才说的。 不行，这事儿不能深想。 怎么下午就上线？今天不用拍戏啊？ 该拍的差不多都拍完了，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雪，导演要等这场雪再拍剩下的。 方景行嘱咐他注意安全，见私聊一直在闪，便伸手打开，发现是几位帮主。与此同时，狗剩他们也说起了一件新闻。昨天凌晨，荧惑赵梦有一队人打出了隐藏副本，现在论坛上都在讨论这事儿。 哪个副本开出来的？ 不知道，只知道人们昨天等到两点都没看见通关消息，应该是死绝了。 系统公告上有五个人，是个五人的小本。 名字是什么？ 很正常的名字，比较难猜。我看看啊，叫做什么？不归零。 是挺难猜的，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森林，山上也是有树的，所以除去普通森林， 山上的副本也得考虑进去，范围太大了。 方景行和几位帮主聊了聊，见他们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本，更别提开启条件了。他关闭私聊，见狗剩他们挺感兴趣的，便在帮会里又叫了几个人，凑齐两队人开始试。一直试到傍晚，半点隐藏副本的影子都没发现。方景行见几大帮派同样一筹莫展，这次瞒得这么严啊。 哎，说了是为了全服的尊严。 前几个隐藏剧情和副本发现和通关全是在陈星应援，这次萤火赵梦打出来一个，一群人都在论坛上说，如果是被陈星应援的推土机先通关，可就有乐子了。萤火赵梦自然不可能上赶着当废物，于是全服的人都在给他们鼓劲儿，让他们瞒着点儿。 据说为了应付跟踪的人，他们后续试探的小队每个五人本都会打一遍，根本看不出究竟是哪个。 可以看通关时间？ 哎，没用，他们特别拼，每支队伍啊都在副本里开个演唱会再出来。 这就没办法了，随缘吧。 一到饭点，几个人便各自散了。江晨和方景行挂机下线，终于从床上起来了。二人吃完晚饭，坐在沙发上休息。江晨见外面天已经暗了。 今天几点走？ 这星期都快过去了，不能浪费三次机会。我觉得可以再申请一次床位。 慢走不送。 方景行失笑，他当然只是随口一说，又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，他想起上次在电梯口被打断的场景，便停住转身。 告别吻。 江晨眼皮微跳，没等想好要不要拒绝，手腕就被握住，紧接着眼前一暗，一触即分，像在心里扔了块小石头似的。他近距离看着面前的人，对上那双含笑的眼，感受着再次起来的心跳。 方景行。 方景行应声，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。结果江队把他下午的话听进去了，诚实了一把。 我也喜欢你。 江晨淡定地越过他，开门出去。 走吧。 被惊喜砸身的方队跟着他一路走到电梯，回神。 你这有点犯规吧？ 犯什么规？ 方景行用行动告诉他犯了什么规。他把人拉回房，门一关，把人抵在了门上。联盟男神哪怕做这个动作也十分的绅士，只是眼底的情绪稍微出卖了主人。他看着江晨低声道， 再说一遍。 没听见就算了。 剩下的话被堵在了香贴的唇里，一股温热卷进来，带着之前的水果香。他的心头狠狠一跳。方景行依然吻得很轻，见他不反感，便扣住他的后脑，吻得更深了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